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的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游。你有没有过就是有时候有理讲不清，然后呢跟对方讲道理，但是对方反而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言语就是反驳你的时候呢？我朋友前阵子就是有点算是被家人攻审，他就有跟我说，就是家人在跟他讲的时候的当下呢，就讲到一些就是可能非常难听的话，而且有点人身攻击他。就是我朋友他是同性恋，可能家人就没有办法接受，那就会说什么哦，同性恋就是吸毒。然后后来我朋友的姐姐就有点受不了，她就说，你们认识他那么久，从小看他长到大，那怎么会怀疑他的人格，然后随便就说他会吸毒这种事情呢？那当然就是站在我的立场 absolutely 就是非常支持的，就是同性恋，跟非常支持我朋友，是因为我跟他家人认识，那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太在意你家人说的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在当下，他在辩论的当下，他为了赢，所以他把他脑中所有对你不利的东西全部都讲出来，但是其实这样子反而是因为当下他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反驳你，就是你们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有点算是反向思考的概念，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有道理，但是他们的内心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们才一直乱加注，就是所有的可能不好的负评，或者是他们所知道你他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些东西加注在你身上。跟我朋友说你不要太在意，因为讲白一点就是气话啦，有时候有些人不是说什么气话嘛，就是有点算是为反对而反对。但是我真的认真的觉得台湾的性平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很多人会因为同性恋而去欺负某些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你看那个王全胜啊，想见你的王全胜，就是不一样又怎样，同性恋没有爱到你们啊，你们一样是可以跟同性恋当朋友的。好啦，那你有遇到什么要出柜后啊而导致可能家庭纷争，或者是导致于同侪之间一些不愉快的相处经验，都希望这个世界可以继续的友爱下去，然后不要再有这种无谓的歧视跟纷争。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有遇到什么样的经验想跟我分享的话，也可以写信来跟我说哟。我是游，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